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乐，慧之幸福 SHE 带来的一首歌曲《爱呢》，出现在他2002年《美丽新世界》当中的一首歌。曾经那些美好的回忆，曾经那些爱的细节，好像不知不觉从指缝当中流走了。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丝疑惑和纠结，爱呢？爱去了哪里？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拷问自己说，时间都去哪了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 Hanch 兄弟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啊，大龙小龙他们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，叫做 Late Night， 深夜。 不着了 iPhone 陪我一整夜，自从你离开以后的生活全部慢慢都在改变，但我还是想感觉你的侧侧面的微笑，无法把它删除。其实每天都在跑你逃避我独自的生活，在不同的夜晚喝着同样的酒，其实每天都在想着你，最近消息也许没准备好，还没有做准备和你深夜拿起电话正在打给你，今晚无法入睡因为你在我脑海不会离开，需要你在我的床边 baby baby come over right now， 这个夜我也不会用着，需要你在我身边，需要你在我床边，需要你在我身边、yeah、需要你在我身边，需要你在我床边，需要你在我身边、yeah yeah、 寂寞代替你不在的空间，其他人来过你不在的房间，新的女孩坐在我的旁边，但我的脑海停留在你那边，现在我成了前男友，你的现男友，为了不是你的 gay 朋友，我为了我只想说，能满足你的人只能是我。今晚我要出去 party， 拿着香槟喝到天亮，在我的 VIP， 明天继续喝醉，保持忙的状态，不然突然我会想到你，想打电话但我的自尊心不让，能帮我抓到他，不要碰到我。所有的事情都有开始和结束，我们的结束是新的开始，值得重新走。 拿起电话正在打给你，今晚无法入睡因为你在我脑海不会离开，需要你在我的床边，你的背影不温柔吗，这个夜我也不会用着，需要你在我身边，需要你在我床边，需要你在我身边、yeah在我身边，耶耶耶耶耶， 双胞胎兄弟组合 Hanch 兄弟呢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Late Night 深夜。那其实两个阳光的男孩应该说是能歌善舞啊，而且他们在运动方面呢也是绝不含糊的。据说呢他们在录制真人秀节目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默契，不顾严寒，在这个泥地里面摸爬滚打，勇往直前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听到王心凌的一首代表作，有一段时间很多女生的手机铃声都会是这首歌。这是王心凌在2005年 Send With You 专辑当中的来的一首歌曲，而且特别要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首歌曲是由曹格谱曲的，《睫毛弯弯》。 感觉真好，你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

每个人呢都有过轻松的校园时光，那也许你会记得很多往事，也可能你会觉得啊、哦、只是一些浮光掠影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校园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应该都是无比重要的，而且也是非常的清新。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一首很清新的歌，这是来自许飞2016年的一首单曲，叫做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。其实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，可能是因为之前前不久的就是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，李健曾经演唱了这首歌曲啊。那我们今天来听听原唱，许飞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。 1984年，庄稼还没收割完，女儿躺在我怀里，睡得那么甜。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。 是来自许飞的一首歌曲啊，父亲写的散文诗，很能够触动心灵的这样的一首民谣。那许飞其实给人的感觉，我觉得不管说是从他的外形来说也好，还是说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也好，都是那种淡淡的，对吧？就好像很多人会说他淡淡的生活，淡淡的唱歌，淡淡的创作。那很多时候音乐的灵感或者说音乐的魅力，就是在这样的看似平淡的风格当中慢慢的酝酿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才会被他所打动。于是呢，他的人生也像是一首散文诗一样，他的音乐也像是一首散文诗一样，让我们难以忘怀。动力火车2003年为电视剧《蔷薇之恋》所演唱的插曲《摇篮曲》。 亲爱宝贝，乖乖要入睡，我是你最温暖的安慰。爸爸轻轻守在你

黄品源《流浪的心》出自1991年《谁能让世界倒转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年轻呢总是会向往外面的世界，好像呢流浪是一种时尚，也是给自己一种自由的一种方式。当然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即使是身在城市当中，身在闹市当中啊，只要你自己足够豁达足够开阔的话，你依然能够享受自由自在的心情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那英2011年那又怎样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花一开满就相爱。春天到了，花也开满了，你的爱有没有收获呢？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春的风绕过我裙摆，雨停了，天显得好空，那爱呢？它在热闹什么？回忆它留下了指纹，并没有给生活淹没，幸福是否会开花结果？未来未必会来，而你的爱都一直存在。心中住了一块花季会再来，花一开满就相爱，春风对雨的依赖，我等你飞舞的姿态，花一 趁着夜色未变亮，一杯咖啡，一盏灯光，我开始卸妆，褪去所有颜色包装，看清自己的模样，和你爱的是否一样，多情还写在我脸上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。